二，新词语。锁，总是，就是，公寓，代替，出差，差，听，装修，话题，大意，保险，劝告，改，钥匙，要紧，厨房，米饭，灾，危险，结实，汗，匆忙，出事，口袋，建议，调，出门，摸，围，绳子，系，裤带，串儿，锁，到底，宝贵，值得，解释，心理，独自，四处，游荡，变，惦记，把，自在，断绝，摆脱，绳索。